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欢迎有新朋友来到幸福，也欢迎你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聚会后，我们今天有招牌的意大利面。对，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暂时离开路加福音，来到彼得前书，应该也是大家熟悉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就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教会圣经是新约341页。主题是第八节，但是我从第一章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对不起，我刚翻到彼得后书，彼得前书是335页，第一节念到第十二节。请听上帝默示无误的话。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比拉多、加帕多加、亚细亚、皮尼亚、皮推亚寄居的，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或预知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之中，暂时的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颂、荣耀、尊贵。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看不见、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向你们说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么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考这些事。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因为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了何等的人，蒙受了何等的恩惠，也应该活出怎么样的生命，就是蒙他所爱也爱他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小撮人聚集在幸福教会，可以听到他的话语，以至于就活出他的话语。他爱我们，无非就是要我们爱他。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 阿们。 大年初二你会出现在这里，在新福这个教会，就显示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可以问你，凭什么认定自己是基督徒？你可以说你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你曾经受洗，你加入一个教会，委身在一个教会，参加主日聚会，参加公众敬拜，你领主的晚餐，你参与教会的团契，你也没有明显刻意持续的违背上帝的律法，这都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最基本的外在表现。你至少要有这些表现，如果没有这些外在表现，你自己很难按照良心，你的教会也很难认定你是一个基督徒。但事实是，确实有许多人不见得可以按照使徒保罗所谓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诚实的评估自己的身份。没有圣灵的人其实也没有可靠的良知，他可能会自认与基督联合， 却不与基督的肢体连结。他或许以为基督为他舍命，自己却不需要为基督的肢体舍命。这样的人就算来到教会，其实也不是基督徒。保罗说，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会生发出爱心，但是他们的心，这样子的人反而充满许多苦毒和不满。他们或许有基督徒的某些外在表现，他们参与团契，他们参加服事，但是他们却没有基督徒生命的内容，因为他们不知道何为基督的爱，他们也没有对基督的爱，他们心中其实没有爱。我说他们，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我不在乎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我在乎的是我们弟兄姐妹，恐怕我们成了独有外在表现却没有生命内容的人。我不要心服的弟兄姐妹成了徒有基督徒的虚名，却不爱也不知道如何爱基督的人。清教徒 Thomas Vincent 文森在他那本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你们中间有人读过那本书，他写对基督的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没有对基督的爱，我们就没有属灵生命，就像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缺乏爱基督的信心就是死的信心。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却不爱基督的人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的 quote unquote 信徒。没有对基督的爱，我们就只有基督徒的名号，却全然没有基督徒的本性 nature。徒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敬虔的实意。我们应该问：一个蒙基督所爱的基督徒，怎么可能不爱基督？阿们！你怎么可能蒙恩得救，却不爱那一位舍去自己生命以给你永生的上帝儿子？毕竟，如果你不爱耶稣，你要永生干啥呀？耶稣他不是说我去为了预备你们住的地方，他不是向他的父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与我在那里。所以天堂就是爱耶稣的人永远与耶稣同在的地方。有人说天堂若没有耶稣就是地狱，我们可说如果你不爱耶稣，天堂对你来说就是地狱，因为你将要与你所不爱的耶稣永远同在一起。我们慈悲的上帝不会给你那么悲惨的命运，上帝他会成全你的心愿。你爱这个世界的主和这个世界的人，你也必将与他们永度永生。你爱你自己，你将会与你自己共度永生，而属于基督的人也必然爱基督，将永远与基督同在。彼得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描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他在第一、第二节对住在小亚细亚，就是如今土耳其的信徒说：你们是按照天父上帝的预知或者先见得蒙拣选的人，你们是分散寄居在地上的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也是有圣灵借着圣灵得以成为圣洁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是借着圣灵越加有基督样式的人，也是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的人，又是蒙他就是基督血所洒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是基督他流血所赎回的人。在第三节彼得说，天父按照自己的怜悯借着他儿子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活泼的盼望。这盼望在第四节你注意它指向的是存留在天上的不朽坏不沾污不衰残的产业，也就是说不是在地上，这是指上将来才得到的产业。我们是第五节借着信蒙上帝大能保守的人，就能获得他所预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接下来说第六节，虽然你们必须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你们要为此喜乐，使你们信心既被考验， 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注意，可以在耶稣基督将要显现的时候，不是现在，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注意彼得他不是喊一连串的属灵口号，他非常的务实，他认知你们寄居在世上的基督徒是因信耶稣而经历如火一样百般试炼的人。在试炼苦难之中，彼得却说你们是暂时的忧愁，也为此喜乐。说为什么？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保罗表达同样的意思，看似忧愁却是常常喜乐，因为现今的试炼指向将来耶稣基督的显现，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保罗他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说法是，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因此我想现在的苦楚比将来要献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这是唯有基督徒才能够说的。对世人来说，现在苦楚是极大不能够承受的苦楚。然后彼得说在第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注意彼得说你们从来没有见过过去式，你们现在也不得已看见，没有办法看见。我们知道我们有荣福直观的概念，我们将来要凭着肉眼看见的，但不是现在。所以问题就是，你怎么爱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将来也看不到的人？彼得知道他所写信的对象，写信的对象包括2000年后在台湾的我们，是从来没有也不会眼见耶稣的人。彼得也确定这些人，你们爱耶稣，如果基督徒的身份必然是蒙基督所爱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生命，你如何活出这个身份，就是爱基督的生命。你仔细想，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生命，不是吗？你有生之年看不到你所爱的那一位，但是你爱他。所以我们今天就很简单的思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思想第一，爱基督的动机，我们为什么爱基督。第二，爱基督的内容，我们爱的是什么样的基督。第三，爱基督的方式或者形式，我们到底怎么样爱基督。首先，我们为什么爱基督？我们爱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效法上帝。我们为什么效法上帝？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只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唯有基督徒是按照上帝形象被新造的人。而有上帝形象的人理当效法上帝。所以使徒保罗会说，我们既然是身为蒙爱的儿女，就应该效法上帝。我们怎么效法上帝？你怎么效法上帝？听起来很抽象，怎么可能效法上帝？效法上帝最简单最直接，因为也其实最符合我们新人本性的方式，就是效法天父爱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I don't know， 我们中间年轻人也许喜欢说很神耶，这还流行吗？还是我已经OK, sorry. 很神啊，英文是 godlike， 像神一样。所以孩子们，你要如何很神呢？你要如何像上帝一样？你爱上帝的儿子，没有比爱上帝儿子更神的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爱上帝儿子，我们就在本质和行动上效法上帝。怎么说？上帝就是爱，这是上帝的本质。这个爱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而是 三一上帝他又真又活的本性，正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因此他就是爱。神学家延续奥古斯丁会说，神就是爱，因为父爱子，子爱父，而父与子在圣灵的连结之中永恒的相爱。所以我们爱上帝儿子，就印证圣灵确实在我们的本性中复制上帝的形象，叫我们效法天父爱他的儿子。而天父他不仅在永恒之中爱儿子，他更在时空之中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因此耶稣说，我父爱我，因为我将命舍去，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就留在他的爱里面。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为什么？使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世以先你已经爱我了。所以天父爱他的儿子，不仅因为他儿子永远是他的儿子，也因为他的儿子在时空之中所做的一切事，他顺服他的父，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不论内在的本质或外在的行动，父总是爱子。我们若效法上帝如此的爱他儿子，爱他是谁，也爱他所做的事，爱他的身份和爱他的工作，神学家会说，那么我们就效法上帝，我们就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效法天父爱耶稣，我们也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而爱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为你做了什么事？哦，彼得他写信的对象他们知道，因为彼得写信告诉他们，不是吗？他在这封信里面写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什么？因为耶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中行。他怎么样？他没有犯罪，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他亲身担当了我们你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知道那未曾见过也看不见的耶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因为也有人写信给我们，不是吗？清教徒说，圣经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那清教徒也会很肉麻。这情书述说他的儿子如何爱我们，他道成肉身，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他惊恐起来几乎要死，他自愿上十字架为你我死。先知和使徒将这些事写下来，如今又有人宣讲和教导我们这些事。所以保罗会说，基督因信，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怎么发生？这具体一点的说，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叫我们想起耶稣他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一切话叫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基督他一切的真道，我们就确信 yes 这些事是真的，上帝的儿子真的道成肉身，他真的为我舍己，因为他是爱我，因此我爱他，因此我如今在肉身活是为上帝的儿子而活。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只因此爱耶稣，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单纯只因为耶稣为了我做什么才爱他。如果我说我爱小玉，因为我爱他，因为他不止平时赚钱养家，周末开车上台北，他跟在家里做饭、打扫、洗衣服、丢垃圾、帮狗洗澡，他还会帮我煮咖啡、剪指甲、洗马桶。你听到这么说，你不会说我爱小玉，你会说我是一只沙文猪。同样的，我们不能只爱基督的工作，我们必须爱基督他是谁，必须爱他自己。这是说我们必须认识耶稣是谁，他是上帝独一的爱子，是那不能够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之先，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地上能看见不能看见，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他是全教会之首，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出熟的果子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乐意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哇，在旧约里面诗人也告诉我们，我心里涌出美词，我为王朗诵我的诗章，我的舌头是敏捷文士的手笔，你比诗人更美，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哦，这是你我的主上帝儿子。我们确实需要先透过耶稣他的救赎工作来认识他，毕竟若非他先拯救我们，我们这些死在罪恶和过犯中的人怎么可能认识他，更不可能爱他。但如果我们只知道只在乎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认识耶稣他是谁，我们其实就缺乏爱他的基础，也就无从合宜的爱他，更不可能回应他对我们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他的爱之所以长阔高深，正因为他不是别人，他乃是至高上帝的独生爱子。你知道有很多人钉十字架，但是唯有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爱道成肉身，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这样，那清教徒 Thomas Vincent 就说，一个无知的人不可能真正的爱基督，不认识基督的人无法爱基督。这是说我们爱基督必然有其内容，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弟兄姐妹，有多少说自己爱耶稣的人真的认识他，真的明白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但是你我弟兄姐妹对基督的爱绝非盲目的爱，而是保罗说有根有基。所以怎么样有根有基，就是问我们如何得着这个爱基督的内容，你如何确切的认识耶稣。然后保罗说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或你也可以翻译所有一切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把基督的话 Logos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换言之，我们具体的，这不抽象，依靠圣灵使用各种手段，对我们来说，对新福教会来说，对改革宗教会来说，就是我们使用一切恩典媒介，将基督的话语存在心中，以确实的认识他而确切的爱他。这表示爱基督的基督徒忠实的使用基督他自己赐下的 means of grace 恩典媒介，一个忠心听到，一个忠心学到，读经祷告默想基督话语，彼此团契服侍教会等等的基督徒，他没有借口，他没有借口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爱，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 反言之，如果你没有忠实的参加主日公众敬拜，你不使用你教会的查经班，不利用主日学，不与教会的肢体团契一同祷告，也不喜欢与弟兄姐妹讲论上帝的话语，你平时也不读经，也无从默想上帝的话语，因为你根本没有上帝的话语，那么你不知道怎么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效法基督他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自己其实很好奇，许多基督徒到底从哪里得到这种想法，就是以为自己可以凭着自己网上找资料，或在家里自修修行来认识耶稣基督。阿明，换一种方式问这个问题，就是你凭什么认为你有可能在基督的身体之外认识基督？你可以上网找资料，你可以上山修行，你可以宅在家里听名目讲道，但是你究竟只能够常常学习，终究不能够明白真道。为什么？阿明，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在家里读巴文课或加尔文或欧文， I love it， 我希望你们读，但是我确实是说，你如果撇弃基督赐予他教会的恩典管道，你从其他管道得到再多的知识，再好的知识也是死的，因为你没有实践，你没有办法活出来，那样的知识只能够叫你自高自大，叫你时常对你周遭的弟兄姐妹越来越多的批评、苦读和不满，那样的知识不会发生爱心，也不可能叫你爱基督，更不会叫你爱基督所爱的心腹，就是他的教会。基督徒不可能爱基督而不爱基督所爱的心腹，就是他的教会。一个不爱教会的基督徒，其实就是恨自己的身体，用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用词，这样的人其实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可悲的人。在教会以外的日子，不在教会的日子，这表示我们如果爱基督，就必须付诸具体的行动。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我们的感觉 就决定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我们的感觉、感受或感动。这就是为何例如我们很难理解基督要我们爱仇敌的命令，因为仇敌定义就是你对他感受感官不好的人，你怎么可能爱他？但是如果 what if 如果爱首要不是关乎你的感觉、你的感受甚至你的感动呢？耶稣要我们爱我们的仇敌，然后呢？然后我们怎么样遵从这个命令？然后我们要心中对仇敌产生那种暖暖的爱的悸动。好像不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也就是说，爱首要不在乎你的感觉、你的感动，而是付诸行动。为你的仇敌祷告。你爱我怎么样？你喂养我的羊。你看不到基督，我们看不到基督，但是我们看得到谁？我们看得到有基督形象，按照他形象被造、被新造的人。我们总是可以对这些人采取具体的行动，爱那未曾看见也无法看见的基督。也许或许真的很抽象，但是爱有基督样式的人绝不抽象， right？ 老约翰说，不爱那你看得到的弟兄姐妹，你就没有办法爱那你看不到、没有看过的上帝。我们可补充 corollary， 我们可补充说，不爱活在你眼前基督身体的肢体，就是你的弟兄姐妹，你就不能够爱你从来没有看见、在地上也看不到的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爱基督，先撇下你的感觉、你的感受或是感动， 老一辈的神学家会说爱首要关乎一种联合的渴望 ，a desire for union。白话文一点就是说，你爱一个人就必想要与那个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联合，在这个同在之中得到满足 ，complacency 或者 satisfaction。然后在这满足之中又彼此施行美善。诗人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吗？那么你是否认识教会中的弟兄姐妹，以至于你想要与他们在一起？你不认识他们，又从何渴望与他们在一起？你是否渴望与他们团契？你是否在肢体的连结之中得到满足？你是否在这个满足之中乐意就对彼此施行恩惠？如果你凭你的感觉，你永远不会付诸行动，你的感觉永远不够好。但是如果你凭着真知识，就是认知耶稣基督为你舍命的这个知识，你就不可能不采取行动。如果你不乐意与弟兄姐妹团契，如果肢体的互动在你的眼中总是很罐头、很虚假、很无感，你也不应该奇怪，基督的爱对你来说总是非常的虚晃，你也不知道如何爱基督。So Vincent 他说，一个基督徒就是背负基督形象的人。如果你爱那原版基督，你就必然爱那虽然不尽完美的复制版本 ，right？ 我要基督徒，你喜欢与世界的人同乐，还是宁可与基督样式的人在一起？如果你不乐意，甚至无法与属灵成熟的圣徒交心，却热衷于教会里面不成熟、缺乏基督样式的人相交，这应该对你来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属灵警示。因为你爱基督，你自然会越加寻求和效法那些与基督有基督样式的人，与他们团契。最后，关于爱基督，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Obedience 顺服与爱对基督来说是分不开的，不是互相抵触的。你们自己可以审断我今天说的到底是不是符合主耶稣他自己的话语。但最后，我要我们思想，而我们思想，我们爱基督是因为他先爱我们。他爱我们，当我们最不可爱、最不值得爱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你未曾见过他，你如今也看不到他。要看到他，必然是将来的事，不是在今世的事。但是他看见你，耶稣他看见的是谁？他看见的是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我们，却居然爱我们。如果你觉得未曾见他却是爱他不可思议，你应该想，耶稣他看见我们，他看过我们，居然爱我们，这是最不合理的爱，超乎人所求所想，或保罗的用词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而且你会好奇，居然是所有人之中，居然是使徒西门彼得肯定我们爱主耶稣。彼得他是可以说见过耶稣最多的人，跟随耶稣3年，他在山上见过耶稣变相，他在园子里见过他的主耶稣惊恐起来几乎要死，甚至耶稣复活之后他在岸边见过耶稣。彼得眼见耶稣，但是他怎么样？他爱耶稣， 彼得他自己对耶稣的爱曾经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不确定，一度不足以叫他在人面前认他的主。彼得爱没有付诸行动，但是 so what， 那又怎么样？还记得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曾经撇过头来，在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看他。重要的是耶稣看到他，彼得就确定他的主爱他，不是吗？阿明，他的主不是为了他留在地上40天，在岸边等他，为他做早餐。西门彼得为什么那么确定我们未曾见他却是爱他？因为彼得他知道主耶稣他在乎我们爱他。哦，你们都知道主耶稣曾经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我们都以为这是主给彼得机会重申他对主的爱，但是我们不多思想，这是为了主耶稣他自己。阿明，他复活以后为什么不马上回到他父身边？因为他爱彼得，他就在乎彼得也爱他，却在意他要听到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都不多思想，主耶稣他是多么的在乎听到彼得，这背叛他三次的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想我们的主耶稣他不想抱着遗憾升天，他要听到彼得三次说：“主啊，我爱你”才得到满足。我想彼得他后来明白主耶稣他是如此的在乎，因为他是如此的爱父赐给他的人，包括彼得，包括我们。对西门彼得这人来说，这样蒙主所爱的人怎么可能不爱主？就算你没有见过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教我们认识你的儿子，就爱你的儿子。愿我们爱你的儿子，就爱你儿子所爱的人。因为凡不爱你儿子的人，就是可咒诅的。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